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想唔想嚟多聽？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同志們，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党的十八大开得很好，很成功。 是来不愿做努力的人。 好啦，又翻嚟呢個北上頻道啊，應該 係六合彩啊嘛， 你有發覺？ 唔係，係六合彩嗰個似十八大嗰種，係中國共產黨嘅文化 嚟嘅。嗱，你見到幾個？ 得得得咁樣，屌係啦！但係最恐怖咧，每一次就係咧，又見翻江澤民出嚟。今次嗰個江澤民咧係後生個對上，嗰次嗰個嘅， 咁同 好啊聖文化有咩關係？ 聖文化 真係 快乜嘢？ 屌你真 係！你想講聖文化係乜嘢先？ 係 跟源遠流 聖文化節啦，屌！仲有咧，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喺阳光下运行，净系开紧呢个会啊！大家都唔觉得好晚阳光啊！屌你老味，成个北京城啊，咁买刀，我呢话买刀又买唔到，买药又买唔到。 北上频道究竟系个咩节目？ 八派啊！ 冇错啦，我哋就可以解释得到点解咁样慢啊！ 系， 如果你打电话去八派公司咪快咯，好唔好？黐线， 知 啦，屌你！你打一一零，顶日都未嚟啦。 唱 K 咧，大陆咧，你饮大咗咧，即系如果有啲领导喺度咧，你就唔使音乐起嘅咋？我打住大湾度高峰， 好嘢， 咁就得噶啦。 好好好， 今年成个春晚主题系乜嘢啊？梦啊嘛，你老母你咪讲完个梦你就一无所有啊，你咁样搞啊， 都唔好意头。 大佬啊，即系你滚。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咁啊，下礼拜我哋再翻嚟再继续结束今晚嘅北上频道。 杰斯、刁文牛、迪、Kelvin， 星期日晚。北上频道。 好啦，翻嚟第三节嘅北上频道啦，我哋就继续讲，系你讲先。 讲头先讲开啲节目啦，俾我交代少少关于 Reg 嘅新节目先。 好， 几个新节目其实出咗啦，第一样嘢就《浴火街头》嘅第二辑就出咗啦。OK， 咁就星期日。星期日晚就会 download 得到啦，会员下载。第二个节目嘅就系23/40嘅第二辑啦，亦都系出咗噶啦。 第二季 啦。第二季啦。咁啊，今个礼拜二就会有第二集嘅 ，OK， 亦都系笑到趴街嘅，第一集已经笑到趴街噶啦。咁啊，仲有第三个节目啦，就系嚟紧呢个礼拜一啦，就系、是、麻辣翻。兜爱情煲系啦，系啦，咁啊一个几得意嘅爱情节目嚟嘅，咁因为小弟帮佢推咪嘅时候啦，两位主持啦，两位唔系点讲啦，唔系我哋本身大家听开可能唔系 radio 啊， 新面孔啦， 新面孔嘅朋友仔啦 ，OK， 咁啊几得意嘅，我觉得 OK 嘅，讲下爱情咁样，咁啊大家多多注意关注下啦， 系 啦， 咁啊已经越嚟越多节目啦， 系啦，咁啊至于个一股定输赢咧，就其实呢个礼拜三就会翻嚟噶啦，因为主持人希少放假去咗旅行两个礼拜，咁啊呢个礼拜就会翻嚟嘅， 好， 交代咁多， 咁啊继续讲翻今个。季度嘅《舌尖上的中國》啦，我睇咗兩三集咁樣啦，咁啊都唔記得邊一集咧，哇！即係繼續其實都係呢個感覺，頭先講個感覺就係、是、一個好不良好嘅感覺，因為你拍得實在太靚。咁譬如我印象其中舉一個例就係、是、我記得有一集唔記得邊一集啦嚇，佢、就介紹呢、這個貴州嗰邊咧嗰啲人咧點樣去。 整呢個芥花籽油嘅 ，OK？ 咁啊，講到哇，即係咧，講到佢哋幾咁辛勞啦，朝頭早咧又即係佢哋係一條龍嘅，又點樣種嗰啲花籽啊 ？OK， 咁然之後咧就去到啊點樣去收割啊，然之後榨油啊，成個程序啊 ，OK？ 咁但係啦，你都笑啊，即係一路睇咧，其實就係話。屌你老咩！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咁嘅嘢啦， 屌你啲油喺下边流， 成个东莞都系黑作坊，都喺度做紧啲啊，做紧啲番榕油 ，OK， 地沟油 ，OK， 你同我讲呢啲咁嘅乜嘢，话几咁我记得佢一集系有一集个标题咧，我唔系好记得啊，佢每集有个标题咧，佢个标题好似系叫传承嘅，类似系咁样啦，即系我见到呢个标题，我已经个嬲捻到咧，即系我咧，屌你老咩，大佬破坏个。传承最犀利咪就系你共产党咯，你喺度拍到咁嘅纪录片，搞乜撚嘢？即系对我嚟讲咧，成套嘢唔系一套纪录片嚟嘅， 嗯， 系大佬你即系我哋认知嘅纪录片就系你真系一个纪实嚟噶嘛，或者系想讲出一啲嘢，譬如好似以前嘅即系美国，我哋成日睇有啲。讲九一一啦，或者讲讲美国嘅呢、这个嗰、那个即系枪械嗰、那个嗰套我唔记得咩名啦，即系嗰啲人哋系会指出一个社会问题 ，OK， 然之后俾大家去反思，咁嗰啲咪攞奖咯吓，咁、啊、或者有啲比较，唔好讲咁沉重啦，讲下譬如话喂。即係一啲譬如好似近年奧斯卡攞最佳紀錄片嗰啲嘅，譬如今年嗰套20 Feet from Stardom 嘅，人哋去講翻一啲喂講一啲真嘅事，係大家又忽略咗嘅，譬如佢嗰度 20 Feet from Stardom 咪講喂講緊啊呢個和唱歌手啊，講緊美國啲和唱歌手點樣由一啲 gospel 嘅 singer 變咗做一啲哇即係嗰啲黑人嘅歌手由佢。當年點樣好被歧視啊？點、樣到然之後咧？喂，但係佢哋唱歌又好撚勁啊！咁好多 superstar 都中意揾呢啲咁嘅和唱歌手啊，而佢哋又個個都唱歌好勁，但係又寂寂無名喎、啊。咁啊，然之後所以咪拍一套紀錄片去話俾你聽，呢啲人係咁點樣嚟，佢哋有幾勁。咁你睇完係有得著噶嘛？唔係好似你咁，屌攞啲假嘅出嚟講噶嘛？即係我唔係話嗰啲，即係我相信中國曾經有過呢啲飲食文化，但係去到第二季啊，你都冇話俾我聽，究竟仲有幾多剩翻喺度咧？究竟邊個去破壞佢咧？點解今時今日我哋揾唔到呢啲嘢嘅咧？啊，只有喺你嗰套紀錄片嗰度先可以揾得到嘅咧？即係你好老撚土啊！呢啲嘢咁跟然之後好啦，但係當然啦，呢個只係我自己個人傑斯個人嘅一個感覺啦。咁套嘢出到嚟，其實又係大受歡迎啦，比第一季更加受歡迎啦。咁而家咁然之後咧，你見到啲新聞嘅報道咧，即係最近見到啲報道就係、是、喂食住上啦，你即係仲撚興就係唔係啦？而家已經有啲人做生意嘅人就搞翻個咩啦，同阿央視一齊整翻個舌尖主題營銷啦咁樣。屌你老母，你真係又喺度攞嚟搞，即係咁啊！即係點咧？即係喺個商場度，整翻間嘢，嗰間嘢就係叫舌尖上嘅 乜七 乜乜七咁樣，跟住咧你就喺入邊咧食到小籠包啦，食到呢個貴州嘅芥花籽油啦，食到北京嘅烤鴨啦，食到仲有呢個金粟嘅臭豆腐啦。屌你老母，你唔好同我玩呢啲嘢啦！屌你真係好撚仆街咁家產㗎嘛，咁所以即係我就覺得真係好撚嬲呢啲咁嘅嘢囉。 哦，咁你又要咁講，咁內地嗰個拍攝即係呢啲紀錄片嘅手法呢，咁從來都係一個錯誤嘅表達嚟㗎啦。咁你唔可以，即係我覺得你唔可以攞美國、歐洲嚟比嘅。 唔係嗰個 淡笑囉。 係、都唔係講 technique 啊，而家同你。 我明白係個內容㗎嘛。 係囉。即係個出發點 咁 嘅講㗎。 俾你係想點㗎嘛。 即係譬如你見有時點解會嬲呢，譬如你見到啊波即係出咗街啦，五月佢好似係4月30號一五月一號出街。咁而家好似都播咗幾集㗎喇，喺 CCTV1 你其實可以睇到。 咁然之後就跟住你見到內地觀眾嘅反應啦，哇好撚好啊！譬如話，跟住之後咧又我唔知嗰啲係真定假啦，又出咗好多啲，譬如喺微博你會見到好多啲 thread 啦，又開咗啲，譬如話有多人有多人就寫文章啦，譬如我睇嗰篇文章叫《外國人士怎樣被征服》啊，咁就從呢套電從呢套紀錄片去講就，我哋幾撚勁啊，我哋有啲咁嘅飲幾千年嘅飲食文化，咁啊外國人冇噶嘛。咁啊，然之後又訪問啲懶係愛國嗰啲人，又話係啊，我當年喺外國住咧，就係因為我就去到嘅時候咧，我識整翻幾道撚手小菜啊，咁跟住啊，最後我嗰個外國人嘅包租婆啊，特登收少我半個月租啊。個條件咧就係咧，我每個月咧煮翻兩餐中國菜俾佢食咧，咁啊佢就已經搞撚掂佢啦，即係講緊好撚感覺良好咁樣。但係你始終唔探討嘅問題就係，咁今時今日又點啊？今時今日你食唔食得翻呢啲嘢先？嗰啲問題食品點樣搞先？點解啲人買奶粉係要走嚟香港買先？即係好撚多呢啲咁嘅問題，你唔會，你又冇提供到個答案俾我啊嘛？係咪先？即係你話你，譬如你播撚完個芥花籽油，咁你應該 plan 過嚟東莞，講下啲黑作坊點樣整呢個地溝油啊？咁我覺得都仲舒服啲啊，係咪先？你講翻咁先算係一部紀錄片啊嘛，大佬，係咪先？ 冇辦法啦，咁呢個國家從來都係掩飾一啲嘢出 嚟， 好嘅就俾你睇，衰嘅一面就唔會俾你睇、啊，對自己有利嘅就會俾你睇，對自己無利嘅就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你嗱紀錄片，我哋求真嘅係咪先？再講。你话好啦，唔同你讲内容啦，我哋又讲翻去踢 lead 啦，好冇？咁啊踢 lead， 今次呢个第二季咧，又俾人捉到啲嘢咧，又系同求真系相反啦。OK， 喺第一集嘅嗰集叫脚步，同埋喺第三集咧叫做时节，呢两集里边咧，就竟然俾人揾到一啲镜头咧，系喺 BBC 度吸出嚟啦。又嚟啊！咁啊，有一集咧，就喺 BBC 嗰度咧，就係、是、BBC 嗰集第一集嗰個我就真係冇睇到，第三集嗰個我就有睇到。第一集嗰個咧，嗱，佢第一集嗰個咧就係一個講有一個西藏嘅僆仔嘅，即係類似咁嗰啲咁樣，就去採集啲蜜蜂嘅。咁嗰個鏡頭咧，就其實咧嗰啲蜜蜂嘅採集蜜蜂嗰啲片段咧，就喺 BBC 即係俾人捉到啦，就喺 BBC 嘅其中一套紀錄片叫《人類星球》嗰個第四集咧，就喺嗰度吸咗出嚟嘅。咁第三集嗰個就好鬼好笑嘅。第三集嗰個咧就係佢就講嗰啲飛魚啊，你去台灣肯定有冇食過啊？ 冇，我唔食嘅，但我見到個紙、 你知啦，我有食過，好食嘅。OK， 佢就講嗰啲飛魚，咁咧就講啲漁民點樣捉嗰啲飛魚。OK。但係咧就吸咗人哋 BBC 咧，另外一套紀錄片咧，即係嗰啲魚飛上海嗰啲、 啊， 飛上海嗰啲咧，佢就吸咗人哋 BBC 另外一套紀錄片《生命》生命》嗰套其實明珠台以前都播過啦，就其中有一集就講魚類嘅，咁其中一集然之後魚類嗰度咧有啲鏡頭咧就講飛魚嘅，佢就喺嗰度吸出嚟。咁好啦，訪問翻個導演啦，嗰、那個導演先唔家產啦，佢第一集咧唔係第一集一出街已經俾人知道咗啦。咁第一集嘅時候，佢做嗰第一次做回應，佢就話：哦，嗱，我哋唔係吸㗎，我哋係向 BBC 嘅紀錄片致敬。我屌佢老味，咁樣講係幾多狗殘啊！即係好似泰倫天奴嘅小事致敬嘅咧樣咧，哇！俾人幾多撲街。好啦，咁去到第三集個飛魚嗰度出咗嚟之後咧，佢又要解話啦。啊，呢、這個撚樣，你知佢點解話咧？佢話因為我哋個攝製團隊咧。去台灣本來就係台灣拍嗰啲飛魚，就去簽證咧就只係得15日，咁啊因為時間有限啦，又缺乏專業嘅設備，風浪又大，咁啊難以長距離咁樣捕捉嗰啲飛魚嘅跳躍嗰啲畫面，所以到最後咧，佢哋就揀咗 BBC 入邊嗰啲畫面，咁佢話咧。我哋係經過後屘，我哋係同 BBC 有接洽，經過授權，同佢哋買咗個版權，所以咧法律上係冇問題嘅。咁但係我想講，我當你做足曬呢啲嘢 ，BBC 又唔告你，你覺得道德上你有冇問題咧？你老母你而家喺度，你係導演啊，冚家鏟，睇個紀錄片嘅導演啊， OK， 我真係從來冇見過紀錄片嘅導演呢可以咁撚厚顏無恥啊 ！OK， 攞人哋啲嘢，跟住然之後仲要，喂，而家唔係你，仲有一樣嘢，唔係你自己自動自覺講出嚟噶嘛，係人哋篤撚爆你，你先講噶嘛，所以真係好撚即係。好撚契弟喎、啊，我覺得，我覺得 你應該咁樣講咯，你唔怪得人哋嘅，我哋中國冇飛魚呢樣嘢噶嘛。 唔係啊，佢講佢到台灣拍噶嘛，台灣有啊，喺墾丁嗰度咪有咯、啊。 咁台灣係啊，未必仲係中國嘅一部分。 咁佢頭先佢咪話佢話去咗十五日。但又專又話設備唔夠，就隻船出海又大浪，咁所以佢拍唔到，咁就去攞人哋嗰啲嘢喎。 冇辦法啦， 你老味啊，包容係咪？ 包容下啦， 唉，真係嗱，即係佢最後佢點講？佢話《舌尖上嘅中國》咧係一個美食紀錄片，人物美食咧先係主要嘅部分。就即使唔要飛魚呢幾個鏡頭咧，對紀錄片故事本身咧都係冇乜影響嘅。之所以用咧，係為咗説明飛魚嘅習性。以便觀眾係更加了解嘅啫，即係玩幾個鏡頭就唔重要，唔重要你去買，撲街入家產，正契弟嚟呢條友咧，所以呢喺啲即係央視啲紀錄片咧，又一個即係，唉，屌你老尾，我就咁講啦，即係我又唔會話叫人唔好睇嘅，咁啊好似你咁講，即係咁佢個製作嚇、啊，即係剪接啊，所有嘢咧，佢真係修飾啊。OK， 佢係比好過你睇 TVB 啲嘢嘅， 咁 lit 係做得好， 咁但係就唔好真係當佢喺度紀錄片去睇咯，嚇咁誒誒， 認真， 唔好理認真 ，OK， 係啦，即係要有個前設嘅、，OK， 咁啊係啊，睇啲鏡頭運用啊，鏡頭技巧咁都 OK 嘅，佢啲 opening 啊嗰啲拍得好撚靚㗎，即係最記得就係第二季呢個咧，咁啊哇有。好印象深刻，用個 CG 做一隻筷子，只筷子咧一堆堆出嚟，嗰啲面咧喺嗰個筷子度咧，哇！咁打轉噶，打未打完轉，定咗鏡佢，哇！咁咧就好似成個 logo 咁咧樣，嗰啲咪好撚靚咯，搞屎搞棍咁樣，屌你老母真係咧， 算啦， 唉，真係救命！睇呢啲嘢，咁啊講開電視劇，其實咪講開即係紀錄片啊，其實講開央視啊，講開另外一單啦。呢單嘢咧就好多內地嘅網民咧就都係幾留意嘅，因為你知道啦，內地網民有個習性啦，就係、是、追劇集噶嘛。係 啊。 咁喺內地啊，譬如話啲外來務工啊，咁啊放工夜晚啊，就上網吧就狂追啦，日劇啊、韓劇啊、泰國劇啊，咁啊近年咧多咗幾種元素啊，仲有追英國佬嗰啲劇集啊、美國佬啲劇集噶嘛。吓、啊， 识听 有字幕噶嘛？ 哦， 有字幕。嗱、那个制作情况系咁噶嘛？个制作情况咧就系、是、咧，如果你话讲正常渠道咧，譬如嗰啲 Youku 啊、腾讯啊、搜狐啊嗰啲咧，佢哋就买翻嚟嘅。咁我哋有竞争嘅，即系譬如好似搜狐咁样咧，就搜狐其实系比较积极嘅，就买好多剧集翻嚟。咁佢买咗咧，就佢直情系独家嘅。即係買咗中國成個 territory 嘅，咁然之後佢買翻嚟咧，佢就會用翻英譬如舉例啦，譬如講緊英國劇啊，佢用翻原本個聲音嘅，跟住再配字幕，咁、然之後咧就然之後就透過佢嘅網站睇咯。咁佢嗰個 business 嘅 model 就其實就係、是。一系就收費啦、 啊， 收網民嘅費用啦；一系咧就收廣告啦。咁、所以譬如話你播好撚長廣告，跟住然之後先再出㗎，咁樣諸如此類啦。咁最近啦，3月19日啦，咁啊廣電局又出咗樣嘢咧，就叫做關於進一步加強網絡劇同埋呢個微電影等網絡視聽節目管理嘅通知。咁呢個通知其實咧就又係水蛇春咁長啦。咁但係咧就簡單嚟講就係要先審後播、，OK 呢個就係嚟緊嘅原則。咁咧，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如果先審後播，這個、呢個咧就即係佢個理據就係話，因為要打擊啲通俗啊、微俗啊，或者總之教壞人啊之如此類啦，即係從思想上去睇嘅問題啦。咁就如果係先審後播咧。咁最近一出咗台啦，三月中出台咧，其實咧去到呢個時候咧，已經有好多呢啲咁嘅網站咧，嗰啲美劇啊、英國老劇啊，嗰啲咧，即係特別喺西片嗰啲咧，就好多已經落咗架啦。 因为好多都系未经审批㗎嘛。咁日劇韩劇呢又冇乜太大受影响喎、啊。特别系韩劇就冇乜受影响喎、啊。日劇我就唔好记得。其实我就觉得呢个可能同政治亦都有个关系㗎。因为你见到最近呢质检局呢点样处理嗰啲奶粉呢 ,ok, 已经实施咗今个月开始就系啲喺国内可以卖得嘅进口奶粉呢就全部都要攞一个新嘅认证嘅，即系同国家质检局。咁其实嗰个又系攞嚟搞嘅啫。咁而家最后攞到嘅咧嘅国家咧，就包括有啲新西兰啦、澳洲啦、欧洲好多国家都攞到，唯独有两个国家系攞唔到嘅。 日本、美国， 冇错，中晒，系啦。咁啊，冇原因嘅 ，OK， 冇原因嘅。咁暂时就总之未攞到，咁所以上唔到架。咁啊，然之後，所以你買美國奶粉同埋買日本奶粉就要走嚟香港咯。 不過有咁樣講嘅，講開奶粉就差少少講。內地朋友好少買美國牌子奶粉 嘅。啱嘅。係 啊，好多時我睇翻，唔係荷蘭就係、是、紐西蘭。 係啦， 係啦，又或者有平少少就馬來西亞咁樣。 係啦 ，OK。 所以就少啲。 咁但係點都係一個政治問題啦。 一定係政治問題。 咁所以我諗電視劇更加緊要啦，因為真係洗腦㗎嘛，大佬。咁、所以咧就首先最受影響係美國。咁所以好多最近呢就已經好多網站就將啲美國劇就落架。咁啲美國劇一落架呢就好影響所有啲宅男宅女啊年輕人啊嗰啲心情啦、啊、一個喺度追開㗎嘛。咁譬如話你喺內地個個行埋都係睇嗰啲咩冰與火之歌啊生活大爆炸絕命毒師啊，破產姊妹啊，咁嗰啲啊，嗰啲唔知我講乜咗。OK， 其實嗰啲有好多我都要 check 翻先知道英文名嘅。OK， 咁但係譬如《生活大爆炸》比較出名嘅，咁呢套其實你睇個中文名，我覺得即刻要禁啦，係咪先？係 咯， 係咯，係咯，即係新疆一定 唔可以播 啦，即係個名先。 日日都生活 大爆炸。我又唔明點解佢要譯做《生活大爆炸》，因為 Big Bang Theory 咧就我有時我女都有睇嘅 ，OK， 咁、所以我有時都即係有一啲其實冇特別嘅呢啲，即係幾廿年都唔變嘅美國嗰啲咁嘅處境劇咧，咁啊講即係有幾個年青男女咁喺屋企度啊，咁啊講下啲爛 gag 啊，咁跟住背景有啲笑聲啊，咁嗰啲即係典型嘅美國處境。即係肥皂劇 comedy 嗰啲咁樣啦，咁就禁咗啦。唔係咁而家因為未審，咁所以就唔批啦。咁啊，所有就上唔到咯。 益曬啲韓劇迷啦， 益曬啲韓劇迷。但係央視更加撲街喎。 咩咧？ 央視即將而家喺佢有條收費頻道噶嘛？央視而家即將咧就譬如話《冰與火之歌》啦，其實《A Song of Ice and Fire》嗰套。就已經咧，即將咧就會喺央視嗰條收費頻道播，咁然之後亦都佢都透露咗啦，《生活大爆炸》亦都會喺呢個咧央視嗰度播，但係咧佢播嗰個咧就叫做綠色版（Green Version）。 哇 ！OK， 咩叫 Green Version 咧？嗱，俾你估下啦 ，cut 撚到， 係啦，冇錯啦，咁樣 cut 嗰啲 cut 啦，cut 撚死人嗰啲啦， 又或者無端端你發覺睇翻新聞喺睇香港新聞嘅時候，咦？點解會播咗啲香港景啊？ 冇錯，首先會做幾樣嘢啦，第一。配音佢 系啦， 系啦，哇！你如果有睇过，我唔知你嗱，你我谂你冇睇过《Big Bang Theory》啦， 冇啊冇啊！ 我真系我几有兴趣睇下《Big Bang Theory》点样配音嘅，即系因为嗰个嘢，如果配咗做普通话咧，系冇办法你笑得出嘅，大佬，即系你好难，你好难配啊！即系因为嗰啲系好多英文嘅有 X 啊一啲。呢啲 lens 嚟噶嘛，大佬， 我明白你啊。喂，佢會撲街喺度咧，佢配撚咗音之後咧， 係， 屌你玩鳩翻美國佬啦。 唔知喎、啊，嗱，而家佢就會交咗俾啲製作公司啦。咁然之後咧就嚇、啊，即係央視嗰解釋就係咁嘅。佢話佢會盡量咧係最大程度去保留呢、這個。 共產黨特色 原裝嘅灰鞋幽默，即係《生活大爆炸》咁啊，積極將一啲積極向上、健康、綠色嘅《生活大爆炸》咧，係會帶俾廣大嘅觀眾嘅。 屌你 啦！你就聽到呢啲已經屌兩仔睇啦，即係你譬如好似有啲網友喺個網度，我見到有啲網友都係咁講嘅，佢話禁播啲美劇以後就只能睇呢個《婆媳大戰》啦， 智斗小三啦，仲有王子爱老残啊，或者老公去捉羊啊，或者皇上氹媳妇啊，仲有手撕鬼子啊呢啲咁嘅剧咯。咁但系系咪咁？但系有啲网友就回应翻啦，佢话即使冇咗啲美剧，你估我哋真系会睇一个摊嗰啲国产嘅雷剧咩？即系咁样讲啦。 点解叫雷剧嘅？ 吓、啊、雷人啊嘛，哦、即系我雷即系手撕鬼子嗰啲啊，即系屌你老母几条龙。诶，嗰时嗰度变咗，大家记得咩？你我哋都讲过啦， 五星战队 系啊，即系揦起个日揦起个日本兵，跟住扯咗两嘢，喺中间个心脏嗰度扯开，扯到成个人分开两边啊，识嗰啲武功啊，捻样嗰啲嘢啊嘛，嗯、即系嗰啲咪雷剧咯。咁所以就即系网民就几因头痛啦。咁而家就冇得睇呢啲咁嘅剧集咯。 冇办法啦， 咁系咁噶啦。咁咪屌你！即系首先就系，我都系嗰句，你做人有个态度先得噶。你一翻墙上 YouTube 已经睇死你啦，睇到你爆都得啊！就全差唔多每一季嘅 Big Bang Theory 都齐晒嘅 YouTube 度，咁所以如果要睇咪翻墙睇咯。又或者其实仲有好多非法嘅渠道噶嘛，喺内地、买翻版碟啊嗰啲，系咪先？咁咪又系可以睇到，唔系一定要即系改变下个习惯咯，唔系唔只喺网吧度就睇唔到咁解啫。咁我自己觉得就实际影响又未必会咁大嘅。咁啊，最后讲嗱，讲开啲咁嘅电视剧啦，又讲埋个电影啦。最近我睇到电影咧，我觉得就好值得即系向大家推介啊。咁啊，所以就。圍內我就已經同啲 Red 架嘅好多主持人講話，唉，我話真係要睇呀呢套。咁啊，我都其實唔係睇過好多呢位導演嘅電影㗎。咁啊，呢位導演就係所謂叫第六代嘅中國電影啦，賈樟柯。咁啊，佢導演編劇嘅。咁啊，電影嘅名字叫《天注定》啦，好多人都聽過呢套劇集。呢套電影㗎啦，呢套電影就今年嘅金馬獎咧就攞咗最佳剪接，同埋攞咗最佳嘅電影配樂嘅。咁啊，最佳導演嗰啲佢攞唔到，最佳劇本都攞唔到嘅。但係就哇，呢套電影如果你對中國嘅國情有少少了解，你應該要睇。又或者你好似我咁長期生活喺中國，你都應該要睇。又甚至咧，你喺中國，你對中國國情咧係冇任何了解咧，更加要睇。咁啊，套電影真係拍得好好啊！佢用四個故仔去串連，用四件真人真事。OK， 包括呢、這個好多年前啊，應該係我諗下先啊，我記得大約係零幾年啦，我突然間唔記得，就係胡文海嘅事件喺山西嘅煤礦啦。咁就係呢位胡文海就因為不滿個一啲建制上嘅嘢啦，咁跟住咧佢就拿起把槍咧就一口氣咧就扮瓜咗好多人嘅。OK， 咁啊呢個其中一件，另外一件咧就係、是。周克華重慶啊，呢、這個咧就應該喺2012年嘅，咁啊呢個就悍匪嚟嘅，呢、這個悍匪咧就好浪漫嘅，佢咧就人哋出去外來務工去打工咧，佢就出去咧就係去打劫嘅，咁然之後打劫咧每一次佢都殺人嘅，咁啊然之後就翻到屋企咧，佢就啲錢佢又唔帶花童嘅，所有打劫翻嚟嘅嗰啲錢咧，全部咧就俾曬老婆做家用嘅，咁啊一個咁嘅悍匪，一個咁嘅古仔。另外兩個咧就大家更加熟悉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記唔記得2006年我哋講過嘅鄧玉嬌事件啊，嗰、那個鏈腳嘅，然之後俾幾個做官嘅咧，去到咧就人哋明明係鏈腳，佢係要人哋要阿鄧玉嬌就提供一啲啊鏈腳以外嘅服務，鄧玉嬌就唔制，跟住然之後咧就變成爭執，咁啊鄧玉嬌咧就又係防衛殺人啦，咁啊殺咗呢幾個人啦，咁啊鄧玉嬌事件又有講，最後一單咧就是、近年嘅富士康嘅好多嗰啲外來務工這個跳樓嘅事件 ，OK， 咁嗱四件事咧。如果你話個導演冇翻咁上下，斤兩咧，你好難將佢串得埋一齊。佢就將四件事咧可以串得埋一齊。同埋咧就係、是、咧，你唔好以為你啊，你話我嗰四件事我都知道啦，咁所以我唔需要睇到電影。佢最有趣嘅就係咧， 佢喺每件事入面呢，佢係加咗好多自己嘅想像入去嘅。咁、然之后呢就串成咗一整套成套电影嘅一个故事。咁、首先导演呢、這个导演个入面有啲手法呢，我又唔想劇透得太多嘢啦，但係佢好識用一啲镜头去讲故仔俾你听。譬如话有啲嘢几深刻嘅，譬如话喺山西煤矿嗰件事，即係胡文海嗰件事呢，即係佢成日用一个呢一个山西农民，佢一日到黑呢，佢有隻马嘅，隻马呢帮佢拖住一啲好重嘅嘢，咁一架马车成日上斜路上唔到，嗰、那个农民呢就不断去鞭隻马，去咁鞭，你见到都肉痛嘅，然之后呢就鞭，希望佢即係等隻马呢就即係可以上到條拱到條夠力上條斜路，然之後只馬就好辛苦啊，之如此類啦。佢不斷都要用呢個鏡頭咧，去講緊一種強權。到最後嗰個胡文海咧，一槍扮瓜埋嗰個邊嘅馬嗰條友。咁我淨係劇透呢啲啦，太多你又唔好睇。但係整套電影係真係唔錯嘅，同埋睇完之後令到你好多思考啦，或者特別推薦俾刁文流睇啦，因為佢講到呢個深圳富士康嘅時候呢，佢又加咗個愛情故事落去。那個愛情故事呢係講緊個外來務工同埋一個呢一個喺虎門嘅外來務工，就同一個喺呢、這個最多香港人去玩嘅鎮叫咩，東莞 常平 係喺常平嘅一間叫天上人間嘅管式卡拉 OK 入面嘅女仔嘅一個過程故事。咁入面呢，嘩，講咗好多啊，啲朋友睇好開心，講咗好多管式入面嘅，佢唔係講呀，拍埋出嚟俾你睇，就係、是、啲 promotion 點樣做啦。嘩，好正呀，啲promotion 即係好 creative 嘅，咁我又費事講啦，爆得太多，咁又睇你好開心。咁成套電影但睇完之後係好沉重嘅，同埋就係話睇到喺成個故仔入面，所有人嘅爭執呢都係用暴力用殺人去解決個問題。咁好有逼力嘅成套電影。咁呢套電影呢喺2013年呢本身應該呢要喺呢個中國上映嘅，但係到而家呢係仍然係上映無期，禁咗㗎喇。OK， 咁香港我唔知有冇機會上映，因為我冇乜留意香港啲娛樂新聞嘅。咁我睇呢就係喺網上 download 到，咁已經有高清版可以話俾你聽，係喺網上可以揾到嘅。咁大家憑你哋嘅智慧就自己去揾啦。咁 Red 架嘅主持人呢就特別幸福嘅， OK， 我就會擺低佢喺呢個 Red 嘅先，咁同大家去分享，因為我覺得好值得去分享呢一套電影。咁拍得好好，咁入面做嘅演員其實都有好多呢大家係認識嘅，譬如話有呢、這個黃寶強啦，應該係咪呢個黃寶強啦，佢就做一個外來務工嘅打劫嗰個人，嘩，做得好好啊！呢、這個成個殺手咁啊，你諗都諗唔到，佢本來即係一路都係好灰鞋啊嘛，嘩，佢個角色真係做得好好，咁啊做一個即係總之每一年咧就翻屋企一兩次，然之後交低啲家用又走出去打劫噶啦，咁咧就做得好好。咁仲有就姜武啦，姜武呢個其實就好多電影都有出現過。咁仲有一位咧就係、是、都算係假張柯嘅一位御用嘅女主角趙桃啦，佢就係做呢個扮演鄧玉嬌個角色啦。咁仲有譬如話，仲有張家澤啦，張家澤就係做個蝸居啊，而家差唔多好多電視，好多國內電視劇佢都係差唔多一級嘅男主角嚟嘅，即係一線嘅男主角。咁所以就成套電影冇乜值得彈嘅，少有地即係真係嘅隔，我即係咁同你講啦，隔幾年你先可以揾到一套咧比較似翻樣嘅中國電影啦。呢套係其中一套啦，可以彌補翻我之前睇呢、這個黃小剛嗰套叫咩啊？咩私人定制嗰啲啊？ 哦， 唉，可以彌補翻少少創傷。咁好正嘅一套電影，咁所以推介俾大家。睇完之後你有咩嘅感受呢，可以喺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呢同我去分享一下啦。 嗯，搞到 吓 ,ok。 係啦。咁有冇嘢補充？ 冇，問下先，冇乜嘢補充啦。 OK， 好啦，咁我哋就 送埋最後一隻歌啦，呢個歌都係 Matt Monroe 嘅歌。咁啊，最後一隻歌咧，大家好熟悉，好熟悉，佢係一啲佢其中一隻佢翻唱嘅歌曲嚟嘅。咁呢首歌原本係屬於 Beatles 嘅，歌名就係 Yesterday。咁你會聽下 Matt Monroe 嘅 Yesterday 嘅版本咧，係另外一種風味嚟嘅，即係絕對係會令你可以喺度眯埋眼再細味呢一隻歌，好好精彩嘅版本。咁啊，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翻嚟，我哋再傾下其他嘢啦。 好 ，OK， 拜拜。 好啦，拜拜。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Suddenly, 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Yes, I believe in yesterday.